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窗下的八仙桌旁似乎坐了一个白衣女子，正聚精会神地拨弄着桌上的灯烛，吹一口气灯灭，伸指一拨火起，再吹一口气灯又灭，再伸指一拨火又起，一吹一拨乐此不疲。离机疑心是自己看错了，忍不住伸手揉了揉眼睛，又向那边看过去，不错，是坐了个白衣女子。候了半晌，见那女子没有理睬自己的意思，离机忍不住开口道： 你是谁？找我做什么？ 那女子手上动作不停，只淡淡的：看你本形应该是个猫妖，怎生长了个猪脑子？难不成你以为在瀛州犯了事，还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？ 你是瀛州来的？瀛州的神仙不是都睡…… 忽地意识到失言，赶紧刹住话头。果然，那女子手上动作略停，转过头来。瀛州的神仙都怎样？睡？睡着了？离姬不敢接口，索性装聋作哑。倒是那女子沉吟了一会儿，说道：啊，看来我离开瀛州之后，你又去过了。离姬听那女子句句猜中，不由得又惊又惧。那是自瀛州归来之后，遵着温谷尾鱼之命，的确在下一个朔日又上瀛州，将瘟神之药下在瀛州的饮泉之中。临去之前，他也曾担心金銮观之事是否会引致瀛州警惕，但温谷尾鱼言说，凡间的一个月在瀛州至多一日光景，金銮观少有人质，应该不会有人发觉端木翠遇害才是。听着女子所说，她应该是在端木翠死后不久就发现了变故，并且很快离开瀛州追凶，所以离界二上瀛州的时候要倒了其他神仙，却漏掉了此女。念及至此，心生悔意，早知如此就该再去那金銮观看一看的，怪就怪他下药得手之后太过心慌意乱，急急折返，竟未顾及此劫。那女子细查离姬脸色，冷笑道：哼，看来我又猜对了，那我不妨再猜上一猜。要药倒瀛州神仙，普通的迷药是不奏效的，算起来三界之中也就只有太上老君的黑田丹，药王孙思邈的安神汤，还有瘟神药囊中的昏睡散能起作用。老君离得太远，想来你这样的小妖也勾连不上。孙思邈为人耿直刚正，持与妖孽为伍，就算你逼迫于他，他也定不会将汤剂的方子给你。倒是这瘟神……说到瘟神时，故意语音加重，似有余味。去那离机时，果然见他眉目间惊惧之色一闪而过，当下心中便有了几分底。倒是这瘟神呢，在上界没有宅邸，尘世嫁在人间游荡，胆小如鼠，常见墙低头，摇摆不定，易受人唆使，身无财帛，易见利忘义，唯唯诺诺，神怪不分，战战兢兢，听人摆布，实在是脱下水去沆瀣一气的不二人选，对吧？说到对吧二字时，忽地展颜一笑，甚是明媚。离姬听他又是一语道破，心下又惶急又是惊怖，但要张嘴会瘟神开脱几句，那女子袍袖一挥：怎么，你想为他说话吗？越描越黑，还是免开尊口的好，三言两语竟是将瘟神的罪 给坐实了。离姬呆了半晌，忽地对着面前的女子生出惧怕之意来，自己话说了不到几句，便被她虚虚实实、假假真真套出这许多的内情来，果然言多必失。未谨慎计，还是不再言语的好。方打定了主意，却听那女子又道：只是我还有一事不明，瘟神地位虽然鄙薄，大小也是个神仙，像你这样的精怪是怎么跟他搭上的？莫非有人从中给你们牵线搭桥？离姬心中一震，额上瞬时便冒出豆大的汗滴，心下一横，要将话题岔开了去，嘶声道： 你莫问东问西了，你不是从瀛州一路追来吗？不错，就是我在金銮观中杀了端木翠，要杀要剐随你就是。 此言一出，只觉十分畅快，带着几分恶毒之意抬起头来，就见那女子显然怔愣，眸中露出不解之色来。离姬顿有扳回一局之感，勉力伸手将蓬乱汗湿的鬓发拂开，眼底掩不住的挑衅之意，岂知那女子蹙了蹙眉道：你说什么？我岂是被你杀了？接下来便是异样的沉默。 我在金銮观杀的不是端木翠吗？ 难不成有人告诉你，你在金銮观杀的是端木翠？冷冷的一句反驳，离姬竟无法回应，恍惚间思绪飘飘摇摇，荡涤开去。 到底哪里出了错？一开始是温姑为鱼不愿意给我取不死药。 端木翠正在金銮观禁足，撞上了他，有去无回。 再然后呢？ 再然后，他偷偷去了瀛州，悄悄地进了金銮观。他看到那个女子，听她说道： 啊，一个人禁足在这金銮观，真是要闷死啊。 从头到尾，那女子从没说过自己就是端木翠，是自己以为她是，认定她是，却原来不是。一颗心缓缓下沉，明知于事无补，仍旧困兽犹斗地抱着最后一丝希望。 你不是在金銮观中禁足吗？ 嗯，的确是禁过。不过瀛州的长老哪里敢真的罚我？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后台很硬吗？ 他的身后可是有很大一尊神，大得连王母娘娘都忌惮三分呢。离姬终于绝望了，他的眼神一点点涣散下去，嘴角牵扯出苦涩之极的笑容。 我认栽了，不过你休想从我这里套出什么。 我不想从你嘴里套出什么，我想知道的你都告诉我了。 迎上离姬诧异的眼神，端木翠的眸中流光烁动。 我被长老禁足，瀛州所有的神仙都知道，但我被长老解禁，瀛州的神仙里只有一个人不知道。这个人嘛，主动向长老请缨，去人间接我的西花流门主之位，所以他只知道我禁足，不知道我解禁。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人是谁啊，如果没有他，你不可能找到瀛州图。其实找到了，你也不会知道朔日子时可登瀛州的秘密。为你和瘟神牵线搭桥的也是他，没错吧？ 离姬的脸色渐渐转作惨白，他突然觉得端木翠其实真的是可怕的。温姑尾鱼的话忽然那么清晰地在耳边回荡： 你该去拜拜菩萨，保佑你这辈子都不要再遇见他。 原以为遇见了之后是自己终结了他， 却原来是他自己要了结在端木翠的手里吗？不管你和温谷尾鱼或是瘟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勾当，我想至此刻都可以结束了，或者说在你这里是可以结束了。温谷尾鱼不是我的对手，他不可能从我这里将你救出去。当然我很怀疑他会不会来救你。端木翠站起身，离姬忽然觉得好笑。 温谷尾鱼会来救我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 端木翠说的没错，他与温谷尾鱼的合作至此是可以结束了。一一回溯，细细盘点，从头至尾他的出现都只是闹剧一场。一路以来没少为温谷尾鱼冲锋陷阵，可到头来怎么样？不死药没有拿到，险些被温谷尾鱼饿死，最后还折在了端木翠手中。当初在长安毁弃宫殿中为妖的日子是多么惬意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远近亡魂都是他帐下仆庸。那天一定是疯了，听了温谷尾鱼的话，居然血冲上脑，想吞服不死药做万世神仙，于是头脑发热，一脚踏进这趟浑水，悔不当初啊。那么痴狂的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，而今连曾经拥有的都遗失殆尽了。一时间，数百年间支撑着他的愤怒、怨闷、狂热与狠煞绝尘而去，留下的是前所未有的疲倦。他匍匐在地上，把脸埋于双臂之间，双肩站立地抽搐着。良久，他才缓缓抬起头来。 能给我一杯水吗？我渴了。 端木翠看了离姬一眼，到水缸边俯身舀出一勺水递给他。离姬大口大口地喝水，水冷得恰到好处，适时抚慰了他那颗痛楚而灼伤的心。温谷尾鱼去哪里了？ 我不知道，他没有说。真的。 离姬仰起头，用衣袖擦了擦嘴角边溢出的水。那瘟神呢？ 跟他一起走了。我猜想是他的胃口很大，一个宣平怕是满足不了他。 于是离姬今夜第一次看到端木翠皱起眉头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只魂醉云无常阳。